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夜空巨星 ，We are radio star。 到了北京时间22: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在每个周末夜星期六的晚上9点钟，星期天的晚上10点钟，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跟我们在空中甜蜜相约。这里是在2018年的每个周末夜都会呢跟你相见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大家晚上好，我是麦麦麦同学。问候一下呢正在憧憬和期待即将呢放大假过新年的所有的小伙伴们。那在放假前的对吧，算是最后的一个周末的时光，我们又迎来了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今天晚上呢同样呢为大家准备了周末的好音乐之外，邀请你加入我们的周末聊聊聊，在新浪微博跟我们互动一下，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可以呢直接来参与我们的超级话题的互动。我也会在直播的时候呢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聊天内容也可以呢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或是呢加入我们各种有趣的麦星群，有来自全世界爱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组成的麦家族。 Bye-bye. 妈妈彼此没意外，难道究竟是生命的真理？等不到我再等不再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去打比去打比希望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找自己。 已经来到了2018年了，2018年，你对自己有没有多一些了解，找到自己真正的那个最最自由的灵魂？ 睡在我的被单里面，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不用跟我说，我只会妄想。来来来来来，让我去淋雨。我只希望能够在。哒哒哒嘟嘟嘟，哒哒哒嘟嘟嘟嘟嘟嘟，耶耶。 This is Spanglish Remix, right? Hey! Begin your one, welcome back, right? Hey! DJ Chino on the track, right? Hey! Mr. Door Mundo, let's ride. Dale, mami, párame taxi. I met her in the backseat of a taxi. Hey! On my way to the club. Hey! I met her in the backseat of a taxi. Hey! On my way to the club. Me lo paro. El taxi. Me lo paro. El taxi. Me lo paro. El taxi. She was sexy, classy, sassy, nasty. Everything I love in a woman if you ask me. She's sneaky, freaky, and likes a little dirty. And boy, is she a little flirty. Her name is Lula. Con demula. Y no le tengas duda. Ella le saca todo el jugo a la uva. Que hace vino, sí, hace vino. Ella hace todo, de todo, de todo, de todo. Yeah, she does it all. Ella hace todo, de todo, de todo, de todo. Yeah, she does it all. I met her in the backseat of a taxi. Hey! On my way to the club. Hey! I met her in the backseat of a taxi. Hey! On my way to the club. Me lo paro. El taxi. Me lo paro. El taxi. Me lo paro. El taxi. Me lo paro. Yo, yo, yo. like the grain, like the wine all the time. Yeah, she'll blow your mind and rob your heart blind. Yeah, she fine. I'm talking Caribbean queen. Grew up around Jamaicans and Colombians. You guessed it, in Queens. She's fine. Like something you've never seen. She's fine. Like something straight out of a magazine. She's fine. Like Sofia Vergara. Only difference is her name is, yeah, you guessed it, Lula. Con Demula. Y no le tengas duda. Ella le saca todo el jugo a la uva. Que hace bien. Sí, hace bien. De todo, de todo, de todo, de todo. Yeah, she does it all. Ella hace todo. De todo, de todo, de todo. Yeah, she does it all. What? I met her in the backseat of a taxi. Hey! On my way to the club. Hey! I met her in the backseat of a taxi. Hey! On my way to the club. Me lo paró. El taxi. Me lo paró. El taxi. Me lo paró. El taxi. Me lo paró. Lo paró con una mano, lo paró que yo no vi. Yo me paré el taxi. Yo me paré el taxi. Ella está por un accidente, no me importa si está crazy, no me importa si se vino por aquí. Yo me paré el taxi. Yo me paré el taxi. Ella hace todo, de todo, de todo. Everything is just fine. Why? Because she likes to whine, right? Everything is just fine. Why? Because she likes to whine, right? 牵拉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哦。我是蔡依林。 好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舞娘来 了。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God.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3、5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好了，在每个周末夜，2018年的周末夜现场，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们的节目呢要承包属于在周末的这个晚间啊最最不一样的美好时光。大家好，我是麦麦麦同学，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是不是这个拜年拜的有点早呢？啊，没关系，因为呢昨天晚上就已经很多同学呢来询问关于呢我们节目在过年期间的安排哈、啊，因为呢在2018年每个周末夜黄金档听到了麦麦的声音之外呢，在过年期间好像听说。这个我们的节目呢要暂停一期啊，因为呢在下周末的时候呢，就是刚好赶上我们过年了嘛啊，北京电台呢会推出一系列的过年的这大联播的节目啊，刚好呢我们的节目呢就可以，你知道，对，这暂停跟大家说互动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没关系，下周六日呢将会有我们的北京电台的新春特别节目，再过一周我们就可以相会在电波当中了啊，答应大家一定能回来直播。来关注一下正在新浪微博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快乐大牛说过年啦，感觉好快啊，时间真的光阴似箭啊，一切的好不好的啊都随年要走了，一切呢在2018年的这个新年的时候呢一定要从头开始啊，希望呢听一首带着梦想去旅行，愿每一个人每一个收听麦麦电台节目的朋友都可以幸福，都可以快乐，带着梦想去旅行。今年过年有没有一些旅行的计划呢？虽说啊一到过年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其实可以出去带家人玩玩什么的，但是呢又会担心在出去的时候呢，出行的时候呢遇到了很多跟你想法一样的朋友啊，导致呢你的家乡啊变得没有什么人了，都在外面啊，这样也不太好。但是你不管怎么盘算，好像呢过年只要和家人在一起，在哪里都是年，对不对？所以呢今年有没有跟家人一起出门过年的朋友，嗯，透露一下啊，今年呢我会带我爸妈去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啊，也算是我们这个过年期间的小旅行了啊，家庭这个陪父母的这个家庭美好之旅将开启。火山学妹说很幸运去年呢可以让我认识你啊麦麦，诶你是在这个我看啊在麦家族麦 home 点歌厅里面点到名了，希望你可以越来越好，被更多的人记住，谢谢你哈、啊、其实不在乎一定要被多少人记住，就相当于比如说听节目的人啊，有的这个艺人的粉丝哇都是用千万啊上亿来计算的，那我们的电台的听众呢到底有多少我们也不清楚啊，总之呢做了10多年的电台节目发现真的很多人在听电台，被多少人记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缘分可以呢互动到在这里，哎，包括呢此时此刻听节目虽然没有跟我们互动过，但是呢也听到我们声音的朋友都算是一种缘分了，对不对？他说希望我们新年呢都可以多一些自信，努力去做更好的自己哈、啊，一直一直在一起，发现越了解就越喜欢你了怎么办，那就去喜欢咯，对不对？我又不会阻止你喜欢我。谢谢你啊，想听一首《追光者》，不知道今天节目当中有没有呢？你都提出来了，我肯定是尽量的满足你嘛，对吧？你想祝他的 idol 啊，卓先生215生日快乐，今天是211。好，我们提前把这个祝福送给最近近期过生日的朋友，好不好？ Va passando queste ranamici Tacchetti, tacchetti Se da ligare che a fregare chi è differenti Tacchetti E tá falando mole Com certeza já bebeu Tá com saudade, isso é problema seu Cara de pau me ligar essa hora querendo me ver Ela liga porque sabe que a minha carne é fraca Tô indo te encontrar É só mandar um mapa que eu te pego e a gente foge Sem ter hora pra voltar Você sabe muito bem aonde isso vai dar Comigo, vem! Tá quente, tá quente Vou te beijando e vai passando besteira na mente Tá quente, tá quente Cê tá ligado que a pegada aqui é diferente Tá quente, tá quente Vou te beijando e vai passando besteira na mente Tá quente, e o passado vai perdendo pro presente. Oh! certeza já bebeu, tá com saudade, isso é problema seu. Cara de pau me dá nessa hora querendo me ver. Ela liga porque sabe da minha carne é fraca, tô indo te encontrar. É só mandar um mapa que eu te pego e a gente foge, sem ter hora pra voltar. Você sabe muito bem aonde isso vai dar. Tá quente, vou te beijando e vai passando besteira na mente. Tá quente, cê tá ligada que a pegada aqui é diferente. Tá quente, vou te beijando e vai passando besteira na mente. Tá quente, e o passado vai perdendo pro presente. Ah! Hey! Comigo, né? Tá quente. Eu te vejo ali, vai passando besteira na mente. Tá quente, cê tá ligada que a pegada aqui é diferente. Tá quente, eu te vejo ali, vai passando besteira na mente. Tá quente, e o passado vai perdendo pro presente. Tá quente, hein, tu? 我是林志玲，新鲜的心，麻辣的麻， 好讨厌，我加 麻辣，就这个了，就这个， 新鲜的 新鲜心，麻辣的，好来， 新鲜的鲜， 啊，鲜鲜鲜，嗯，新鲜的鲜，麻辣鲜，好来， 麻辣的鲜， 麻辣的，新鲜的鲜。麻辣的辣，我是林志玲，我在鲜辣麦克风等你哦。 鲜辣麦克风 LAI， 鲜辣麦克风，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Oh my God。 天哪，麦克风。 你看我多么渺小一个我，

空我想起花瓣试着掉落，为你翘课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天，教室的那一间，我怎么看不见教室的下雨天，我好想再淋一遍。没想到失去的勇气我还留着，好想再问一遍，你会等待还是离开？ 会唱的朋友，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等到放晴的那天，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 听到了这个小小的片段，虽然呢不是来自周董啊，在播放周董版本的晴天之前呢，放了一个听众的版本，因为还记得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前，我们曾经呢办过各种，我们从边走边唱年代啊，到后来的辛辣麦克风年代，到现在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们呢有很多的地面活动，也遇到了很多很多很会唱的听众朋友，他们现在像小黄花一样飘落在天涯的哪个地方了呢？如果此时此刻你也在听，你在很多年前参加过麦麦的地面活动，快快在新浪微博跟我们再次邂逅，再次聚合一下。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我在做上午10点档的边走边唱那个年代哈，我曾经呢每个周末都会邀请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地面活动，叫做音乐同学会。很多同学的歌声都存在我的碟片当中，虽然不是最最完美的录音室版本，但是记录了那个年代我们通过电台相知相识相聚的美好回忆。一起来，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但偏偏一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等到放晴。 界，但当我差点不见，还要多久我才能够在你身边，等到放晴那天，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你渐渐把距离甩得好远，好不容易有人在多爱一天，但故事都追不你，好像还是说不懂。 在故事的结局最后啊，我们呢不谈故事结局，因为呢我们的故事正在进行中。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跟大家在直播间，在北京建外大街十四号的直播间里面呢，来发射快乐的、美好的啊、活泼的，或是抒情的，或是怀旧的，或是新鲜的音乐讯号。你好，我的朋友，我是麦麦。刚刚的这首歌呢，我们在这个晴天里面呢，听到了一股怀旧的感觉啊。随着呢，周董前段时间不是在生日的时候发布了自己的一首新歌《等你下课》吗？对，很多人呢也会拿那首歌和《晴天》这首歌呢来对比啊，都算是校园的怀旧风的路线。不管怎么样，杰伦呢在不同的时间可能会写出的一些这个点哈、啊，包括呢对音乐的一种诠释也会不一样吧啊，毕竟呢这个当了孩儿爹了嘛，对不对？然后在歌曲当中呢，总是会怀念所谓校园时代的那种特别简单的青涩、甜美的、纯真的感情啊，以及呢那个时候的这个朋友之间的一种怎么讲，不逊的、叛逆的啊，但是呢，现在回想起来啊，就反叛的，回想起来还是那么美好的一些瞬间。这首歌曲是来自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点歌贴下面的这位马同学忍忍，他叫忍忍。忍忍，你是不是听我们节目也真的很多年了？因为我觉得你这个 ID 看起来真的三七二十一，我觉得至少听节目有六七年的时间的感觉哈。他说麦麦，我今天有点吃错药了哈，搞了很多事情出来，为了弥补我的小小的过失，我想在今天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当中点播一首啊，我看啥？别着急哈，想起来了，周杰伦的《晴天》就是小黄花的故事，爱你么么哒，所以呢满足了你的愿望，故事的小黄花。故事呢，对，所以今天晚上你有什么音乐梦想和想传递的一些情愫，但是不好意思开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传播一下，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内容、点歌的名字，或是呢在我们的这个麦家族 My Home 的微博来坑坑关注一下，好不好？来点个赞什么的啊，都可以，就会看到你的愿望，也会呢争取尽力的来满足你的小小心愿。 Here we go， 不要再迷茫目光，没时间困在过往，未来是什么模样？切切你的想象，你可拥抱家乡，也能让掉害怕。你的跳跃，掌握你的想象，我带你走脚步。时间永不停歇 ，Go Tick Tock， We Take Shot， We Take Shot， We Got All Got All Bang Bang Power， 用我尽力都精彩，跳一下跳到无奈，真心了无限放大，抓你人 On High， We Got That Power Every Time， 我带你走就不用怕失控， 来抢风和 Party Party， 今天我们一起不睡觉痛快，看到天都亮， 我是你的 Feeling Feeling， So Turn Me Up。 我的音乐，是你感到笑容，你为你展现。 Power， 越感觉越强烈。 Turn the music up， na na na。 We got the power， 我们跳进音乐，就能融入场，你自由的飞。 Power， 麦克风有麦最轻松，每天这个时刻要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大家好，我是许嵩。 Sometimes I wouldn't mind if

就宅啊，对啊。我刚刚那一时段是不是突然间说了别人的名字了，还怎样？好，希望今天节目里面可以听小幸运弥补一下你啊，没问题。如果真的说错了，那你的 idol 也不会这个生我气哈、啊。下次我请他来节目当中做客，好不好？嗯，还有很多同学在点歌啊，我来看一下。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找到生活对你最最美好的解答，你也会找到生活当中的最最美好的自己。其实呢，我们不用等那么久，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想想看哈，几年的时间过去了，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每个人呢都会发生着一些改变。虽然呢我们呢只让自己变得更好嘛，变成更好的自己的这个时间之外呢，我们也会观察到陪伴你一路走来的，无论是我们的电台节目，无论是麦同学本人，还是我们曾经的边走边唱先拿麦克风麦麦的周末现场等等等等、啊、有我们的声音的陪伴，这就是一种成长的美好的记忆和经历。也希望呢在未来的几年时间当中，我们依然可以这样、啊、相互的陪伴。哇，陪伴就是一种最最长情的告白啊。今天晚上呢，依旧为大家放送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心愿。这首歌曲《过完冬季》。 收到你的信，带来最紧密的消息。忙碌生活里唯一的惊喜，像一颗兴奋剂。探访阳光满地，台北最近飘于冬季。你说别忘记，早晚加建议。常常在夜里，我把回忆翻。 自蝴蝶，那点歌今晚呢，虽然你不是沙发，不今天晚上不是十三阿是沙发吗？他说已经掰着手指头来数春天了哈，漫长的冬季呢好像要过去了，这个冬季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情，来得及，未来得及想念的人和未唱完的歌吗？虽然有的时候呢会讨厌寒冷的冬季这个冷的感觉，但是呢没有经过冬的煎熬，怎么会感受到春的温暖呢？ 收到你的信，带来最近你的消息，混乱的生活里唯一的惊喜，像一颗兴奋剂，南方阳光满地，台北走进飘雨冬季，别忘记早晚加建议、常常在夜里我把回忆反复温习、像认真的孩子写完日记才能够安心的到梦里，每个心中秘密到天地，我望这个冬季，你是否一如往昔，恨不得睁开眼就能闻到夏日清晰、 我望这个冬季， 爱你的心更加确定， 写信告诉你北京天气、 天大麦克风， 过完这个冬季，你是否一如往昔，恨不得睁开眼就气息，过完这个冬季，爱你的心更加确定，写信告诉你北京也好天气。 这位听众的邀请大家去上海做客，因为他是在上海收听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同学，上海的朋友大家好，你们那边怎么样？天气如何？应该不错啊。我三月初呢会去上海，因为呢有朋友，哎，对了，三月初我会去上海啊，和我们的时尚女王，你们都认识的时尚女王啊，会在上海跟大家见面啊，一个时尚的 fashion show 在上海要举办，就在三月初。这首来自 Coco 李玟的《过完冬季》哦，蛮久的一首歌曲了，应该是在199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新力唱片发现了，李玟的另外的一面哈、推出的专辑《滴答滴滴答滴滴滴答滴》。然后呢就有了这样的一首抒情歌。其实呢听到这个版本呢，我总会脑海中想到另外的一个人，曾经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网络的一段视频，然后之前的这个超级女生，对不对？超级，没错，超级女生的选秀里面有位叫做胡叶欣的同学，然后在网上有一段视频，很多人呢都会抱着所谓的有色眼镜，会觉得哎呀真的很好笑啊，会觉得唱的不好听啊，然后怎样怎样不拉不拉不拉的去点评。我看过他的这个视频之后呢，虽然我也笑了哈、虽然呢挺不礼貌的笑了，但我会觉得哎，小胡同学的这个整个的爱音乐的状态是让我觉得那些一直在就是拿键盘在吐槽的那些同学是没有办法，你知道，就是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啊。胡叶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虽然唱的确实是没有多么的那么的好听，但是我觉得他的精神状态我是很喜欢的。如果有机会呢，我也想邀请胡叶欣同学来做客我的节目，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好吧？胡同学，如果呢你听到我们电台，麦同学的电台节目，愿意呢为你打歌，好不好？可以联络一下我们哈、因为我就喜欢那种爱音乐，真的是发自内心爱到骨子里的那种人啊、这个技巧有的时候是一方面，当然了。是人活到老学到老，对吧？一直呢提升自己的这个爱好啊，这个音乐的这个，你知道， 当做一个工作状态的话，你需要这个不断的提升自己。但是呢，有这种梦想的人其实是最伟大的，对不对？最闪光的。好了，推一首歌曲发散出这么多故事，冬季真的快过完了，唉，又会有一点点不舍，因为这个冬天发生了很多很多有趣的回忆。大家也可以在一首歌曲里面呢来想想看，这个冬天让你最最难忘的画面是什么，让你最最难以忘怀不想就这么跟他告别的这样的人有出现吗？ 来， 我总是不清楚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旧账总翻不完，谁无理取闹，你的双手甩开刚好的微妙，然后趁火在燃烧，我们没有爱情来不及变老，葬送在烽火的玩笑，电话兜着圈子乱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话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爱手甩开刚好的微妙，然后战火在燃烧，我们背对背拥抱，没有沉默在咆哮，爱情来不及变老，葬送在烽火的玩笑， 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希望在2018年的新年最最喜庆的这一段时间里呢，都可以获得很多很多的拥抱，无论是给家人的抱抱，还是呢朋友之间的 谢谢 同事之间的小小离别时候的拥抱，见面时候的拥抱，总之呢有了更多的拥抱，就可以呢让这个冬天变得更加温暖。 天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个工作日我们都要嗨嗨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Passion is passion. You know it just as well as me. Now let's start running from love, running from love. Let's start, my baby. Let's start running from us, running from us. Let's start, my baby. Oh my. Between your teeth, go slow, no, go fast. You like it just as much as me. Let's stop running from love, running from love. Let's stop, my baby. Let's stop running from us, running from us. Let's stop, my baby. 这首歌不是，不会是用给我写的吧？卖卖卖！ 卖卖卖 ！Come on！ 卖卖卖！ 每个周末都要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新鲜的鲜，麻辣的辣，我是林志玲，我在鲜辣麦克风等你哦。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哦、人的一生中际遇常常有每飞每段都有感动，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奇怪的是地球记忆几千万个人，我特别想你、哦哦哦、我特别想你。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个工作日我们都要嗨嗨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麦麦的周末音现场，鲜辣麦克风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就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九点到十二点，周日晚十点到十二点，三五好友两三小时，我们呢在每个周末夜要承包大家的美好周末时光。现在在新浪微博找到我，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想传递的祝福都可以呢发上来哈、啊。然后呢在今天晚上尽量的在后面的还有一个时段里面的满足大家。星岛又来了，昨天不是已经满足了你的小小心愿吗？昨天呢去录制中央电视台的这个盛典，然后呢刚好就碰到了星岛的 idol， 对，小白同学，我跟小白认识很久了啊。然后呢想求一张这个麦同学和小白同学的这个合影，于是呢就满足了这位听众。他说我做了八年的忠实听众，第九年还会在吗？当然会啊，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你就把那个想听的歌曲点出来了哈。CC 布娃娃又来了，哎，我们的老朋友啊啊啊！今天晚上有没有要点的歌？今天来了很多这个老朋友哈、哦。好，今天是农历年最后的一期直播节目吗？对对对对对，我们呢在下周六日哈、啊，暂时呢这个会播出北京电台的新年的特别节目，所以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来。 The weather， 今天夜间北风风力逐渐减小，明天早上上班气温低，天气寒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未来三天天气依然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回升明显，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都不错，适合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有利于春运交通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到五级转二到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三四级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五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夜空巨星 We are Radio Star， 嘿，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欢迎回来。哎呦，我们现在这个广告的时间很短哈，播完一个天气预报呢，就再次回到了现场。我们来问候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突然看到呢，在新浪微博有人艾特我，这位手动艾特我的同学哈，错过，谢谢你啊，艾特到了这位丸子，他说。这个前面这八个字儿不是用读的，应该是在这阳光活力荡漾 ，music 是我的能量。对，没错，这是我们边走边唱的 jingle。他说呢，看过啊，在这阳光活力荡漾 ，music 是我的能量。看过九剧场麦同学演的话剧，去过徐佳莹呢，麦同学主持徐佳莹出道的这个新专辑发布会。你们在歌手的舞台上看到的徐佳莹，你们知道她最早来北京。当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啊，就是我去为他做这个新专辑的发布会的主持，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哈、啊，回头有机会告诉大家。对，那个时候她还是个小女生哈、啊，然后也听过王啸坤的现场《北京下雨了》。那些年有一个麦苗叫丸子，我当然记得你了，丸子同学。最近你还好吗？最近很多老朋友，因为你要这时间啊，真的是过得很快。每个人呢都会在长大，不像我，就是永远知道，就是年纪在长大，但外形呢都逆生长。对吧，就别人慢慢变老，然后我呢确实越来越那个啊，并没有是吧。对啊，就每个人在成长嘛，所以呢在六年前七年前听我节目的朋友，现在早都应该是什么孩子他爸孩子他妈那种感觉，所以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听电台了。但是呢有的时候缘分就是这样，不小心在夜里在路上在给亲戚串门，对吧，给这个好朋友这个送年货，路上突然间又偶遇了我们，这就是一种神奇的缘分，好不好？也特别想通过一首歌曲呢来表达一下对大家的情绪啊，遇到大家是非常美好的小幸运。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人家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空中。

不讲笑话没关系，怎么可以不讲话呢？他说也不再有那么大的热情的这个所谓的情绪波动，慢慢从爱笑变成笑，只是呢听麦麦的节目的习惯不会改，只是愿意静静的听，可能也是成长的一步吧。想点一首越单纯越幸福，也祝愿你可以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有安静的时刻，也有非常洒脱随性大声笑的时刻。生活中有很多种颜色。 你说起那条回家的路，路上有开满鲜花的树，秋天里风吹花儿轻舞，阳光会碎落成一面湖，陌生的城市让人想哭，有一次爱情已经辜负，能不能把未来看清楚，找到幸福。越害怕越孤单，谁的付出多一点，越躲藏越相爱，越怕输，越长大越怀念少年时有多勇敢，骑单车摔多痛也笑着，越单纯越幸福，心像开满花的树， 享受孤独的时刻，我习惯游走在城市间忙碌生活着，我过的也许不是别人真的能懂得，我爱上

白天夜晚总会有那么一丝丝的不太一样，就像是做惯了上午档下午档白天的电台节目，从2017年的1月1号开始到现在啊，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晚间节目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也是感受到了晚上的独特的魅力所在。好了，23:55，哇，今天节目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同学的收听，不要忘记，在下周六日呢，我们将会放送北京电台的春节的联播节目，在下周过完年之后呢的星期六的晚上9点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啊，那在这里呢，提前给大家来拜个早年哈，预祝大家呢在新年的假期当中都可以呢团团圆圆、美美满满，好不好？这个真正的拜年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线下在新浪微博好好的互动一下啊。我们节目呢提前把这个声音的祝福送给大家，在新浪微博线下时间可以呢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的想说的话啊，一并呢发送上来，跟我们多多互动吧。祝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部的你晚安，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上一克拉的梦想，我的勇敢充满着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这世界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不重要，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做手慢动作重播。